悄悄地来过，它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去

下句号。 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，你就是唯一。如果。

着我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可以说

世界上最美的风景。多么幸运，你让我拥有你。

墙壁弹奏着竖琴乐，湖不停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我心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风浪民歌的声音悬在窗棂，小猪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提起装灵小猪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在琥珀里牵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了毛笔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纸里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，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，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在琥珀里牵的声音，只有孤单被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